好，我们先一起祷告。天上父神，我们感谢你，在一年当中最后一个星期天，你让我们弟兄姐妹在这边一起聚集，继续思考。 如果神是神，那我们就继续把神当神。好，我们分享到这里，谢谢大家。我们一起祷告哈，来，弟兄姐妹，我们在神面前，耶和华神，我们感谢你，从岁首到年终，你是神。我们也成为别人的祝福，我们要祷告祈求感谢奉靠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 阿们。